Shape of My Heart， 很暖很温馨的一首歌，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现在零零后一代年轻听友们应该叫他们一声后街大叔了哈。后街男孩称呼还是留给我们七零八零后吧，因为对于现在很年轻的听众们而言，后街的几位成员的年纪也都差不多过了四张啊，不惑之年了已经是，所以喊他们一声后街大叔倒也很亲切。我想不管是过了多少年，听过了多少的流行金曲，属于他们的歌迷，属于后街的歌迷，还是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的啊，在这一时刻当中。因为在这样一首一首的经典的老歌当中，旋律不再只是一首歌这么简单，而是变成了回味过往青春岁月最棒的 muse， 最好的一把钥匙。是这样。下午的三点零五分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周五下午好。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 我就站在高处，感受风的脚步，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投入不能喊输，直到荣耀举世瞩目。我和我的冲突潇洒孤独，右边想比你幸福，我再不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和我的冲突，既美丽又残酷，左边潇洒孤独，右边想比你幸福，我再不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想要走的路，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不在乎那些痛苦，我只在乎真心的付出，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 把自己唱给你听的苏慧伦，我的勇敢我的快乐。要跟收音机旁的风吹麦浪说一下下午好。我也是刚刚打开了微信公众平台才看到了你的留言，他说今天直播是戴毅吗？很久没有在下午这个时间听广播了，想问一下2019年你们节目有变化吗？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吗？

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才那首歌叫做《让我暖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让最近刚刚刷了一个马尔代夫油，然后在持续吃土当中的 Cherry 圆圆 Cherry 能够觉得心里暖一些。今天北京体感温度会比昨天小雪节气的时候感觉会冷一些哈，而且呢，灰蒙蒙的天气状态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又冷了一度，所以戴上在冬天最有温度的围巾、手套和帽子再出门。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 我一个人感觉今天天气确实变得更冷了一些，包括像微信平台上的猫 C Cherry Memory 静也都在说冬天了，确实要注意保暖了。跟着一起来唱这首歌爱一点，你会觉得身体在一点一点变得更暖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临近周末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样一种相对来说律动更加简单的歌，因为我觉得就好像说律动简单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带入进来，和我一起唱，和我一起听，和我一起开怀迎接周末。有请杨乃文，太骄傲。当中你唱起一首歌的时候，有一堆人跟你一起来合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骄傲一下的。我不知道在录音室里面录这样的一种音效，这样一种设定，有一种什么样的称呼，感觉刚才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有一群杨乃文在洒脱地唱这首歌。所以我想在 KTV 里面时候遇到这样的歌跟唱机会是最大的哈，因为感觉一个人在唱好像是没有一群人在唱，壮胆儿。Wanna be. If you want my future, forget my past. If you wanna get with me, better make it fast. Now don't go wasting my precious time. Get your act together, we could be.

海淀区图书馆为抄书房单建了一个书目库，选取优质畅销书，购买了4000册图书，分为哲学、社科、经济、文学、历史、少儿、艺术、生活、科技等10大类。共享书房的图书只能看，不出售，也不对外借阅，更便于管理。房山碑刻通志卷一、卷四出版发行发布会召开，完整系统的房山碑刻文献将集中亮相。卷中不只收录了碑刻原文，而且说明碑刻朝代、出处、尺寸、碑额文字，对录入进行考证诠释，成为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2018年海淀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中关村书生崛起中国梦正在火热举行。活动期间，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悉数登台外研书店，为近千名读者奉献了数十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作家岳南为读者讲述无问东西、南渡北归、抗战时期先生们的爱国情怀。岳南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的研究，其耗费8年心血创作了《南渡北归》3部曲，在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回想起当时看这首歌的 MTV 的一些印象，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看一档叫做中国音乐电视的节目，对于那个时候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开拓视野，能够去欣赏到一些好的音乐，感受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祝你平安里面，摄影棚被布置成为了一间教室，黑板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着四个大字，祝你平安，然后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认真的画画，然后孙悦当时在 MTV 当中是扮演一个老师，在孩子们中间是走来走去，认真的仔细的指导每一个学生画画。所以那个时候在反复的听过这首歌，看过这首歌 MV 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个美术老师，可惜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美术天分。所以你想一首歌在当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面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直白。1993年，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歌，刘青根据电视主题写下了歌曲的旋律，并结合当时电视的主要剧情写下了歌词，同时将歌曲命名为《祝你平安》。最早我们还听到过那英演唱这首歌，但是孙悦把这首歌唱红了，他自掏腰包，几乎把自己的所有身家都赌上，筹措资金拍摄了这首歌的 MTV《祝你平安》。周五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希望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哈，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 像诗一般的脸庞，三叶草和那只更鸟，这句话与那碎星星，带着迷乱的方向坠落在路上。 看下面的小曲，谢谢你的留言，听到了祝你平安一首老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周五的下午突然有点湿润了眼眶啊，应该也是一个可能跟我一样眼窝比较浅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汪峰这首挥挥手的这首歌当中，我直播间其实谁也看不到，连导播老师也看不见，但是我很傻的一个人挥挥手，我仿佛觉得在微信平台上面跟我留言互动的朋友都能够看到我挥手一样。但甭管怎么样，当做一个周末的问号哈，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快乐，一首老歌。1990虽然今天北京没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但在这样一首老歌的旋律当中响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曾经热情昂扬的自己，满怀初心的自己还在，还能看得着影子就行。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希望你唱得开心，听得开心。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周末快乐。